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届中国冰雪大会近日在北京展览馆盛大开幕，冬奥会冠军等运动员现身各场馆，和观众一起互动体验冰雪运动魅力。详细情况请听记者齐良博的报道。 12月22号上午，首届中国冰雪大会启幕仪式在北京展览馆9号馆举行。在启幕仪式上，大会正式对外发布了吉祥物冰娃和雪娃。本次大会是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在冬奥北京周期着力打造的示范性的群众冰雪品牌活动，是直接面向社会大众以及冰雪运动爱好者，以参与、体验、互动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冰雪运动交流平台。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常务副主任丁东介绍说， 我们的大众冰雪又是我们竞技冰雪厚实我们这个群众的这个基础，给我们竞技冰雪打基础的这么一块，而且我们的这个参与的人口越多越大，那么他输送培养的人才也就越多，对我提高我的竞技冰雪水平也就有帮助。 大会还全方位展示冬奥会冰雪运动15个分项，并设置了冰雪文化展示、运动明星互动、新材料新工艺展示，以及冰雪运动 VR、AR 等科技体验，以及民俗冰雪项目体验等内容。活动精彩纷呈，特别适合中小学生以及社会大众体验参与。 7大项、15个分项，我们每个分项都有这么一个展厅，介绍这个项目怎么回事，也是一个我们冬奥知识，是我们冰雪项目的一种传播、一种普及。因为这是在首都北京，在最心脏的地方，在城市里面，就在他们家门口，他能够体验、能感受，他不用跑到几十公里或者上百公里外的雪场。 首届中国冰雪大会将于2018年12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展览馆举行。 接下来关注旅游方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年到2018年冰雪季，我国冰雪旅游人数达到1.9亿人次，冰雪旅游收入大约3300亿元，我国冰雪旅游已经进入爆发式增长的黄金时代。从本月27号开始，铁路部门将选取春运能力部分紧张方向的长途区段，开展候补购票试点。记者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了解到，近日天津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300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同时，随着国际航线航班的不断新增加密，天津机场国际客运吞吐量增幅明显。截至今年的11月，天津机场国际客运吞吐量已经达到217万多人次，同比增长19.2%。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规划方案已经评审通过，将于2019年的上半年开工建设。环岛旅游公路定位为国家海岸1号风景道，将打造智慧型环岛旅行生活体验公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哎呦，我跟你主持节目，我都哽咽了。这是年终岁尾， 我生活得有多惨呢、啊？这一年都让您哭了，还是这一年的戏太不好看了，让您都哭了。 想到你惨，我又破涕为笑了。 我就是一部活生生版的《活着》呀。啊，听众朋友。四点有戏马上要结束2018年的节目了哈，2019年已经向我们走来，但是呢，我们得说一说2018年那些您看过的电视剧，那些弃过的剧， 哦， 追过的戏， 那就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说这一年来你弃过的剧，你追过的剧啊，就是总的来说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好与不好都可以和我们分享。 是的，当然我们还要再说说北京卫视播的上新了故宫啊。其实啊，我那天特别有意思，我在一个地方等人，没事呢，我就看看上新了故宫，结果坐在我旁边的那个人在看国家宝藏。 哎，你们都是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呀。 啊，我觉得这两个节目啊旗鼓相当，或者说各有特色吧，也是中央台和北京台啊对标的一个节目。 但是国家宝藏已经第一季已经结束了，上新了故宫是正在播出啊。你这是追人家的那个是等于说 因为现在网络收看嘛，是吧、哦、有的是第一波看，有的是再回看，但是哎，怎么看都觉得两个节目都很有味道。 哦，很有味道。 是， 那你有没有观察一下和你看同类这个电视节目的人、和你有没有同样的气质，和人套套词什么的？ 对，套词了。 说后半截啊，套词完之后呢？ 套词然后就回家了。 就回家了啊？ 因为是我们家人。 哎呦，我搭档这个幽默的节奏，我用2018年一年的时间去感知 啊，俩人 现在依然是摸不着头脑啊， 是吧？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就是这样的距离， 就是 坐在你身边，你俩都看着手机， 是吗？ 然后你飘一眼、你在看这个呢，你看就是这样，说不定你们俩还在网上互动呢，还是网友呢。 对，我有的时候在家里也容易这个在微信里和家人聊天。来，咱们说说这电视剧的事儿，说说上新了故宫。 上新了故宫，上周五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寻找乾隆皇帝的女儿十公主在紫禁城留下的痕迹。这一期啊，除了固定嘉宾邓伦和周一围之外，还邀请了满族演员关晓彤。 嗯，关晓彤大家非常熟悉啊。 熟吗？ 我觉得相对比较熟悉吧，而且这一期找他也合适啊。 我说实话，我不熟。 你不熟啊？ 嗯，他跟鹿晗什么关系？我不熟。 你不熟？ 对，第一次看他就是在这个节目里，我原来看他的戏看的很少，我发现关晓彤的脸真小啊，真小啊。 来，把电影推大点声。 所以，作为我的这个印象就是说，其实他作为这个一个演员哈、在这个戏当中，我感觉他的戏份不如前些演员多。这是我的明显感受，宁静。 那不是他合不合适啊？我觉得不一定，他占的戏份多就是好，他抢不抢戏合不合适？你觉得合适吗？ 我觉得。 那这一期公主，你觉得找谁更合适？满族、郭尔佳氏？ 你要提这么多条件那比较难。 那你看你归来归去，最后是不是他要更合适一些呢？ 但是你看啊，很多的嘉宾他们在里面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对吧？他也参与了一些表演，是吧？或者是说他曾经就演过类似的剧等等，还有一些原因重现啊什么的。但是感觉这一期呢稍微少一点，不过呢这一期的整个选题倒是让我们觉得很有吸引力。为什么说这个十公主啊，乾隆皇帝有十个女儿还有十七个儿子，他为什么特别宠爱这个十公主呢？老来得女啊，当时十公主出生的时候乾隆已经65岁了， 就完全是爷爷辈儿的，得了这么一个小闺女，所以自然是喜爱有加啊，很宠着。再加上这个公主和其他的宫里的孩子不大一样，尤其是和那些女孩不大一样，所以乾隆特别宠着她。 对，你想啊，在早婚早育的古代，这个年纪四世同堂也是可能的，这个年纪也得到一个女儿也不是说不可以，是吧？ 再加上乾隆在位时间长啊，本来活的就长，活了89，在位60年。 我觉得除了刚才所说的那些因素之外啊，这个公主可能长得就比较讨人喜欢，或者性格比较对乾隆的路数，我觉得这个是关键原因。 我觉得上节目之前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公主啊，就是乾隆这么钟爱，可以用制度之外去界定她的人生，就所有的我都可以为你破例。一个是她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她是那不是那种娇娇弱弱的啊，很文气的公主，她是一个比较孔武的、比较女汉子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再加上她最小 啊， 老来得女嘛，所以宠爱两方面的原因。 其实她完全是对米夏所说的那种柔弱，她拉弓能拉100多斤，那是女汉子。用现在话来说啊，当时的女汉子。那么十公主在清朝的很多公主当中啊，卓尔不群，她在紫禁城里留下的比别的公主多得多的痕迹。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也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些故宫没有开放的区域。第一个就是在电视剧《还珠格格》里出现的小燕子居住的那个叫漱芳斋啊，我们下面来听一下。 这件五管瓶呢，它的学名叫做乾隆款斗彩缠枝莲纹五孔花插，插花用的。 什么 乾隆款。 乾隆款。 对，斗彩。 斗彩。 缠枝莲纹。 哦，缠枝莲。 五孔花插。 莲纹。 对，名字很长。 乾隆款。斗彩。 交通说一遍。 乾隆款斗彩缠枝莲纹五孔花插。对。 哎，可以。 露端它是干什么用的一个器物呢？ 露端有的是作为陈设用的，那有的是用来香薰用的。 我看到它的后背是可以揭开盖的了， 那就是用来香薰的，是香薰炉。咱们这个珠宝阁里面一共是有118件文物，全部都是文物，真的。是呢，原来这个多宝阁在清代的时候，它不是在这个位置的，它是在这个房间的中间。然后乾隆皇帝呢，将这一个房间的东侧分成了一个私密的空间，那个时候叫做静气轩，是乾隆皇帝登基前休息读书的这么一个地方。对， 那所以这个漱芳斋，这个静气轩会跟乾隆的小公主有关联吗？ 完全没有。漱芳斋从来没有公主住过。实际上历史上的漱芳斋是乾隆皇帝举办宴会还有看戏的一个场所，每到年节的时候，乾隆皇帝都会侍奉他的这个皇太后啊，到后面后殿去用早膳。对， 边看戏边吃饭 也不错，挺好。 漱芳斋位于重华宫的东侧，前后两厅由穿堂相连，是一座宫字形的建筑。重华宫是乾隆登基前居住的宫殿，乾隆即位以后仍然很喜欢这里，在这儿建起室外室内两座戏台，作为重华宫宴集演戏的场所。过年时乾隆会到漱芳斋开笔写福字，还会侍奉皇太后在后殿进膳看戏，并赐宴于王公大臣。从那时到现在，漱芳斋都是重要的会客厅，本喵在这里从来没有见过小燕子和紫薇。漱芳斋跟公主的住所真是毫无关系啊。 看完这段，很多网友在弹幕上说被琼瑶阿姨骗了，漱芳斋和公主的住所没有关系。 嗯，这里头还展示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就是一个小戏台。漱芳斋是有戏台的，是吧？ 是， 那叫风雅村。 我记得当年有一个故宫志愿讲解员说，这是故宫里头最小的一个戏台。 那讲解员能进去，但是咱们进不去。 对，咱们这个是不对外开放的，所以看不到。 是，还是感谢这个节目啊，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可能以后会向我们开放的一些区域啊。来，我们也跟大家互动一下话题，就是2018年您看了哪些剧啊？哪些剧您认为不好看？ 嗯， 这位朋友盛伟说，2018年我看过的也是最爱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就是，这个怎么我们没看过？您在哪个频道看过的？ 然后齐峰说，我看的唯一一个电视剧就是《香蜜沉沉烬如霜》，其他那两个轻功剧我都没看，我觉得这种勾心斗角的剧看着太累了。我看那《香蜜》就是为了休闲，休闲就是我追剧的唯一标准。 盛伟说的这个剧啊，叫做《炮神》，是在网上播的吧，还是在这个电视台里面播的呢？ 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梳理一下，2018年对于电视剧的这个播出终端来说，是一个巨大改变 的 一年。 对，就是原来呢是电视台播了，网上播是吧？到今年呢是网上先播，不给电视台播， 或者是网上和电视台一起播，就是这种网络终端的这种崛起啊，对于卫视的冲击特别特别大。我觉得齐峰说的挺对的，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追剧人的这种期待，就是我追剧就是为了休闲，我也不觉得说你觉得它逻辑不对，或者你觉得这有漏洞啊，这个穿帮了，这都不是我的这个思考的范围，我就觉得是休闲图一乐，这也挺高兴的。 我认为2018年啊，这个剧是两头红，其实前面包括我们追过的《和平饭店》还有《风筝》，是吧，还都是不错的，包括快结束的时候最近播的《延禧攻略》也都还是不错，包括刚才所说的这上新了故宫这样的一些电视节目啊，中间就稍微落后了一点， 中间有点塌腰啊。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说说这些年您今年啊您追过的和弃过的剧。接着来说上新了故宫，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个书房斋啊，确实啊，文艺作品和历史真实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三位嘉宾都在寻找十公主，他们也看到了乾隆和很多的这个后妃的画像，但是呢却没有他的第二位皇后，也就是 如懿传里的如懿。 对，没有如懿，这在乾隆时期是一件大事啊。节目也回访了一下延禧攻略的一个情节，那这一段呢佘诗曼演的是非常出彩，我们来听一下。 这里边如懿是哪个？咱们能看 如懿恰恰没有出现在这幅画上，没有出现在这幅画上 啊。 我们分析，她很可能曾经出现过，被无情的剪掉了、 劈掉了。 对，在乾隆时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她的第二任皇后，在乾隆30年的皇后在杭州把自己的头发剪掉，由此触怒了乾隆皇帝。 哦， 纳拉皇后的位置应该是在惠贤皇贵妃的后面。但是它后面是纯妃 啊， 我们发现这后面有一条，你看被剪刀剪过的痕迹，看到了吗？ 哇、啊哦，真是！ 这一定是和他断发那件事情有联系的。当时一个请安折上说到了断发前后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当时一个叫潘凤的一个太监，给在南方的皇帝，在杭州嘛，去报北京的平安。这一段的后面，我们发现了。乾隆皇帝用他的御笔把皇后剪发的事情说了出来， 皇后疯了， 皇后疯了。 皇帝的这冠冕堂皇的话说，这个皇后涕泪风靡，让她回北京调摄，她被先妻送回北京来， 皇后疯了。 皇后娘娘，满人除非国丧，否则不可落发。皇后娘娘真是疯了呀！ 你这样做是在诅咒我，还是诅咒皇帝？ 皇后行为乖张，涕泪风靡，即刻送回紫禁城。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000块装就找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叫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一边来聊上新的故宫，一边和大家互动话题，2018有哪些电视剧您认为还不错。这位朋友苍鹰说，我家几乎不看电视，老人看央视4和央视13套，我只看体育，北京电视台的体育频道，所以我认得王毅，我们同事。 我也 认得。 对，我也认得啊，经常看见。谢谢苍鹰啊， 谢谢您。那人就觉得就是比如说新闻是吧，或者体育节目啊，就比电视剧好看。 我觉得这和年龄段有关系。你比如说50开外的男性估计不大爱听咱俩在这拼，你知道吗？所以你做一个 我觉得 大当，你今儿有点疲惫，我就忍不住我要说你最近特别累吧。 你不一开始都哭了吗？ 是吧？所以，但是我还是想给你来点注射一点这个鸡血什么的，让你能够兴奋起来啊！我觉得确实这年末了，大家事儿都特别的多，家里再有点事儿，真是的，这人到中年着实不易啊。但是这个片刻的这种愉悦还是要有的。来，咱们继续啊！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断发这个事儿了。古人对于断发非常的重视，觉得这事儿太大了啊！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那作为一个皇后，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自己的头发给剪了，这件事情太严重。我们分析啊，如果穿越回去，这件事情应该不是说我想了很久，我因为悲伤很久然后做的事儿，他一定是当时非常生气，他找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手段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发给断了。 如果大家刚才仔细听《延禧攻略》当中的那个台词啊，有几句是乾隆所写的文章里面的台词啊，是没有改过来的。那么在这个戏当中，他是带着剪刀出来的，所以这是蓄谋已久的。那么为什么呢？有人分析啊，可能是感情日渐淡薄，也不是今天吵架了冲动了，有些什么事意见不合，不是啊。还有呢，就是在史料当中记载，他是连续失去2个孩子，所以说这种巨大的冲击难免是他做出这样的一些行为。当然乾隆皇帝是不喜欢这种啊行事乖张的皇后，但是对于十公主确实是特别的宠爱。所以他的这种宠爱的表现在节目当中啊被归结为是制度之外， 就是我可以为你破所有的例。 在这个角度来说，他就不是皇上了，他更是父亲啊！父亲对于孩子、对于自己女儿的宠爱，有时候可以不讲道理，这个 就没有原则。 米夏，你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能理解您这颗老父亲的心。 好，我们来听一下啊。 高廉的《孝庭序录》里面说到何孝公主的时候，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储也。”就是如果你是男孩子的话，我会把皇位传给你的。《承正院日记》里面会有这样的记载：乾隆皇帝他有的时候要发怒的，遇到他生气的时候，就把公主送来。皇帝看到他的时候，哎呀，一下开心了。这是被朝鲜人记下来的，就是在皇帝的那个心里面这个天平上是更倾向于这个公主的。十公主在宫中的存在用4个字来形容是制度之外。 制度之外，制度之外。 你看她的封号是吧？ 啊，是魄力。 对，是魄力。还有一个事例，就是我们从皇帝的谕旨当中可以明确找到十公主她所乘坐的轿子它的颜色就是一个制度之外。这个谕旨是乾隆皇帝发出的：向来固伦和硕公主俱乘坐银顶轿，嗣后固伦公主着坐金顶轿，和硕公主仍乘坐银顶轿。这边很重要，十公主着嘉恩亦乘坐金顶轿。 哇， 你看这就是一个制度之外的事情。他这样说一定是在他加封成固伦之前的。这有一份一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何孝公主的妆奁都罗列在此，其中包括有头饰、朝珠、披

那么和硕公主的品级相当于郡王。而且刚才有一个桥段啊，就是说公主坐什么轿子都是有规制的，那么这个十公主她坐的轿子就是金顶的，而且是单说就是这十公主她就可以坐金顶的轿子，她是制度之外的这样一个存在。而且后来她的老公呢是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 她六岁的时候乾隆就给她定了啊，就定了丰绅殷德作为她未来的丈夫。 对， 她出嫁的时候享受的也是非常高的待遇。那么而且呢和珅被抄家之后啊，他这一块呢还有一些特殊的待遇，他还找了这个当时的嘉庆皇帝去求情来着。 对，我觉得嘉庆对这个小妹妹可能也网开一面吧， 网开一面， 因为里头有个细节交代，就是他是可以去祭拜和珅的啊。按说这么大一个贪官，当时乾隆对他太爱了，因为本来和珅和乾隆就是一种 soul mate 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宠爱和珅，然后和珅离他也很近，他希望这个女儿也不要嫁得太远，所以选了和珅的儿子，把这个自己的唯一的这个第十个小女儿嫁出去了。 不过在上新的故宫当中，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没有介绍他和他的这个皇兄之间的关系，包括和嘉庆的关系怎么样，没有，是吧？当时有一个就是他的乾隆十七子吧，中间有这么一个关系，就是拉近还不如他拉得满呢，是吧？那么在这一集当中啊，关晓彤也很好奇，为什么他得到乾隆的万般宠爱啊，除了他生得晚之外啊，还有没有些别的因素？就比如说刚才米夏谈到的，他不是那种温室里的花朵，从小爱穿男装，臂力过人，他的这种长相和别的公主的画风也感觉不一样哈。那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呢？那上新的故宫也对此做了一些解读，我们来听一下。 在昭濂的孝廷序录里边，对十公主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就是昭濂说她十公主性刚毅，能弯十立弓，少长男装，随上教练，就她小的时候可以弯十立弓。 十立弓完全不能想象。 十立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把现代的弓啊，据说它有五立。十立弓我们也测算了一下，按今天的衡量是117斤。五力的话不到60斤啊。 小童试试吧。 我呀、啊、 小公主和小公主是一个对比。哎呦，可以。 哎呦妈呀，不行。 可能当年十公主讨人喜欢，不是以甜美，不是今天的这种审美标准，可能十公主是因为她 王大 孔武。 十公主的个性从小就与其他公主不同，爱穿戎装，还爱骑马射箭，甚至能拉动十力强弓。重视传承马背精神的乾隆对此大为赞赏，也因此更加宠爱这个最小的女儿。 反正谁的女儿谁爱呗，是吧？ 但是他对这个女儿尤其的爱啊。 别人怎么看是一回事啊，自己怎么看是另外一回事。看那个长相，我觉得宝宝小时候还是挺可爱的。 就据推测，那幅画的那个小孩是十公主，那个十公主长得虎头虎脑的，就不是那种特别文弱的小女孩。 这头特别大，是吧？特别圆，然后那个眼神呢，反正有点这个硬气。 所以后来史记中，就史记中记载她性刚毅嘛。史籍中记载，司马迁不知道是清朝发生什么事了，性刚毅，确实就是 一言不合就咔跟你干。 我估计我不知道能不能恃宠而骄啊，反正是一个挺可爱的，但是宫里估计没人敢惹，皇上这么喜欢，谁敢惹呀，是吧？ 那你说，他再刚毅，他在小时候也是个孩子呀，对吧？那这一期啊，我觉得有一个创意点，你看平时展示的都是大人的东西，什么坐骑呀，是吧？他们用的一些东西啊，物件啊，那这次呢，有一个创意，就是展示了清宫当中皇子公主的玩具，让我们发现了皇宫里面也有家的温暖和乐趣。原来我们说啊，清宫对皇子的教育很重视啊，4点就起来看书了啊，一年到头也没几天休息，但是呢，他们也不是没有玩耍的时间的。那这次呢也展示了一些他们玩耍的一些，现在看来是文物了哈，纺车、蒙古象棋和几何穿线板，哪个都好玩，我现在看起来，特别是那个 蒙古象棋 雕的太好看了。下这一期 皇子玩的吧， 来听一听。 这三件玩具呢，都是刚刚从库房里提出来的，都是清晚期的时候宫廷的遗存。 这是那个清代宫廷的皇子和公主用的玩过的玩具。 哦， 大家看这件这个纺车，在中国古代啊，有这个男耕女织的传统。 是 通过玩这个纺车模型，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 哦，它是可以纺成那个线的。 过家家， 啊，公主也很喜欢，当然这种女孩子更喜欢这种东西。孙公主这个性格更偏重于这个男孩子性，所以可能对这种战争性游戏啊更感兴趣。这件人物比较多的哈，这个也是非常珍贵的，这个很少见，这是蒙古象棋啊。当时因为这个蒙古和亲，对于蒙古族关系非常好啊，大量的其实蒙古族的一些文化也进入了宫廷。大家看到这两个骑着马的人物 是主将吗？ 对，也现在我们汉族象棋里边将和帅，然后这个骆驼和我们那个中国象棋的象是护卫主将的，两边是战车，那是一样的。这个狮子是我们中国象棋的号的作用啊。 哦， 这个士兵就是毒。 这件蒙古象棋棋子很立体逼真，不仅可以锻炼思维能力，而且可以增进孩子的军事知识， 非常精美。 对对，这个做的也非常漂亮啊。 这个刚才小童猜它是类似于益智类的那种玩具，是这样吗？ 这个更偏重于益智类学习，它是一个学习几何学穿线板。 哦， 你看两个针嘛，可以穿着不同的图形形成各种几何图案，菱形啊，正方形啊，三角形，或者平行四边。 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三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这几个玩具，米夏你要选一个，你选哪个？ 我要是选一个啊， 嗯， 男耕女织，要不我选那纺车吧。您笑什么呀？ 真假的呀？ 男耕女织有错吗？ 没错 啊，我选纺车也是真的呀。 但我现在看那个纺车，说实话，我觉得还真的很一般。现在看来啊，但是像那个蒙古象棋。看得很少，见得很少。现在就有一些好一点的国际象棋，就是雕上一些东西。 嗯， 但是你像他那儿还做了很多的细节的处理，包括那个套马的那个缰绳啊什么的都有。 对，那是一个很精致的，我估计可能是进贡的呀，或者是什么途径给皇子和这个公主玩的。 嗯，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年您追过的剧啊，弃过的剧，喜欢的不喜欢的，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情况。 嗯，这位朋友梁岩说，娘道，偶尔我能看到父母在看，我跟着看了几眼就无话可说了。同样算大女主，像正阳门下小女人，从利益到演技，她觉得真的比刚才她父母喜欢看的娘道要好很多。 哦， 那其他的电视剧比如说叶天子啊，江夜还在播，我还正在追呢。 我们山外有山这位听众也提到了这个正阳门下小女人这部电视剧，他觉得非常的好看，而且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徐静理离家出走，蔡全吴拿着地图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寻找他的时候，特别是他寻找的头几天没有结果的时候，然后他对徐慧珍说，哪怕是跑遍了北京城也要找到孩子。这句话说的好戳人泪点啊，真是父爱如山叹号。 嗯， 就引起了您的共鸣，当时可能泪目了。 你说原来的孩子要说没有走丢过或者没有离家出走过也少， 嗯， 是吧？就是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身边肯定有那么一两个孩子有时候找不着了。 我也走丢过，后来又走回来了，当时好恐怖吧，好害怕呀。 那 恐惧啊。 你怎么走回来的？ 就是这是要分享一下吧。就是去了一个公园，然后有一山也不太高，景山这么高吧，然后我爸我妈说，哎呀孩子，妈妈爸爸不想上去了，你上去吧，然后我们在山那头接你。我就相信了这个诺言，然后就上了山。结果上了山那头之后吧，发现那头那个山它不是坡下来的，而是修了一个4米高的墙。 所以你 我发现我下不去，我下不去，翻墙过去的，4米怎么下呀，这下不去，没有台阶儿。然后我就顺着原路返回来了，又跑到了山的这头，就找不见 我的父母，然后就哭啊，当时特别害怕，觉得他们用一个谎话把我抛弃了。 后来父母怎么找到你的？ 顺着哭声来的吧。那时候说你有做这播音员的潜质，哭声这么大， 等于父母没走远。 当然没走远了， 没在那头等你， 在那头等我说孩子怎么没下来呀？ 父母想失策了，孩子没中计，回来了又。 对啊，小时候那些事儿，我们的这个听众神啊，恶地个神啊，说呀，自古历史无真相。可不是嘛，历史没有真相是吧、 嗯、 只残存一个道理。比如说刚才香露说他没有记载那个皇子和这个公主的这个感情、 嗯、 像感情这种事儿，俩人好不好他断不会写在就是说白纸黑字啊，他写的好不好，他俩感情好不好什么的。 嗯，这位朋友说、炮神讲的是国共两军的炮兵将领从一起学习，一起打日本侵略者，到最后的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解放事业而互相打起来的故事，于震演的，你们没看过？ 哎，我发现，就是最近几年这种长脸的帅哥异军突起，就还有靳东什么的，你知道吗？ 靳东脸长吗？没有于震长吧？ 都挺长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年追我的前半生，我看得津津有味，觉得哎呀多帅呀、 嗯。 然后我们家那位说：“这有什么可看的？脸都赶上身高一半了，脸都赶上身高一半了。” 你这是脸长的看不起脸长的啊？啥？这个五十步笑百步啊？ 你不要这样。你于震其实演的也特别好，就是他的形象特别的雄性刚毅，但是确实他是属于脸长款的。 这位朋友说了，炮神在2016年央视八套播过。这位朋友他说我看了春哥的港剧反黑。 嗯， 他说的春哥是陈小春的啊、也算是网剧吧，大家有没有看过可以点评点评。 嗯， 其实陈小春只要出现在电视剧里面我们就能够看出港味来、 啊、对， 就是他自带。 你是说他普通话不好吧？嗯， 那他有渣渣辉好啊。啊，这位 还有笑面秀。就是那个这个皇后啊第一次上这个上新了故宫、嗯、那叫双面秀，他说个双面秀啊，就都没听懂啊。 对，这位 ZZH1970 他说、2018追剧啊，我追的是情满四合院和风筝。 哎、哦、这两部我们还都追了。 对，大家有时候追剧呢他是在网上追，他不一定是今年首播的，他有可能是以前的。我说一个大家不要笑话，我今年才开始看权力的游戏，但我一口气啊，就如果没有特别这个事儿的时候、特别多的事儿，我一口气看了两季。 我的天哪， 眼睛都疼了。 萎靡不振吗？我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都是人家都看过一遍了，然后都重播恨不得都播完了、然后我再看一遍。 确实、 现在就大家可以不用守在电视机前去等了、你可以随时时间充裕了就去看、李东说哎呀我今年追的也是香港电视剧，我比较喜欢港剧。 娃娃说看了一半娘道，就是里面动不动就说我没给二少爷生个儿子我有罪，正好赶上我怀孕、我婆婆看得津津有味的，然后追完了呢又接着看正阳门下小女人和延禧攻略。 不是前面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电视剧里老说我没给二少爷生个儿子我有罪，正好赶上我怀孕、我婆婆看得津津有味，这三句话都充满了信息量、right? 他而且这个两句话中间都有三个逗号、三个句号， 那叫省略号，有半个省略号啊，意味深长。 想打省略号，打成了句号是吧、 啊？ 你们自己琢磨呗，这里面啊话里有话。 这个歪说，我追了一遍这个《亮剑》，又追了一遍、我最近追了一遍《白眉大侠》， 还有追《白眉大侠》的 啊。 那我们还得看看金庸的戏吧。 很多朋友也喜欢《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是的。你看大家都在看以前的戏是吧，当然今年也有一些不错的戏，这就代表今年确实不像前几年就是那种叫好又叫座的戏啊，井喷。你像去年火的戏有我的前半生啊、 那时花开月正圆啊， 鸡毛飞上天啊，人民的名义啊，很多人就乐观的估计2018年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井喷之年。 结果呢？现实太骨感了哈。 对，就像大家预计2018年的股市一样。但我们希望哈、这个电视剧也是一样的，和资本市场一样的，也是起起伏伏，潮起潮落。 嗯，有低谷就会走出低谷啊，有那么一天。嗯， 好，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下期节目再会。 接下来播出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